在太阳节之际，国际竹地思想研究所理事长拉蒙·西梅内斯·罗贝斯和他的一行12号到达了平壤。